十一黄金周怎样与众不同，怎样在朋友圈脱颖而出。9月23日至10月7日，中国网球公开赛在北京激情上演，有吃喝玩乐，更有国际巨星巅峰对决，点燃你的国庆黄金周。抢票热线4007076666。 老王，听说你又买房了，太有钱了。 哪有什么钱，这是距离雄安新区特近并且不限购还能落户的大产权，首付10万，特价房只有5880元每平米，就当投资了。 有这好事儿，快点告诉我怎么联系，明天我也去看看。 记住了，万象府销售热线18500969969，微信同号18500969969。 我每天要跳动10万次，辛苦的工作，他们却觉得理所应当，还常常熬夜、缺觉、爱发脾气、懒得运动，我变得越来越脆弱。 其实只需要做出微小的改变，就能让我们的心脏更加健康。 爬爬楼梯，做做户外运动，少吃快餐，和孩子们一起慢跑，让我们为健康戒烟吧。 9月24日，世界心脏日，经典九六九和你一起好好关爱自己的心。